还是没信儿、 啊。一听哪儿着了，赶紧去看去。 嗯， 看完了回来给大伙讲。怎么着的？烧了什么了？伤着人没有？来了多少消防车？津津乐道。有时候看完了回来不痛快， 哎，损失太大。 哇，没火苗子。光冒点烟没劲， 哎，行了， 白去了，见有嘛劲， 白去 了。 就为看火苗子是吗？ 各有一号嘛。 行了。 最爱看的这是什么吗？ 什么呀？ 交通事故。车祸，大汽车咔嚓压着人了，你爸爸高兴。 这我爸爸也爱看， 这他非得看，这要看不着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您说至于吗？这 往往一出了交通事故啊，围观的人特别多。 对啊， 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 嗯， 要咱挤不进去。你父亲有主意。 他有什么主意啊？ 跟人对付。 嗯， 接广你了，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呢。挤什么呀，这么多人哪挤进去呢？那么大岁数。不是啊，我孩子， 我人 我孩子压着了。咱们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呢、啊、 嗯， 孩子压着了能说不让他进去啊？是您的小孩啊，借光借光，让这大爷进去。 嗯， 让他里边，大伙还劝呢，大爷别太难过了。难过吗？ 嗯， 跟我那孩子边边大。 哎呀，好。嗯， 贾大人呢不看住了啊，你看见完了不可惜。看够了溜达出来找没人地方乐去。回回都有的。 看看 那天又赶上一档子， 这事儿还不 少。车祸， 哎， 当时围了个风雨不透。 哼， 你父亲听的信儿晚了。 嗯， 来到这儿还是挤不进去，就听人们议论。看了吗，这么小多惨呢。 嗯， 他还得用这法子。接广你了，让我进去我看看。挤嘛挤嘛。不是，我孩子。 嗯， 孩子压着了啊。是你孩子进去。 嗯， 一瞧啊， 哎， 压死一驴。 哎，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说几位别信这个啊，刚才说那是他爸爸，我告诉你。 这就举例子， 你举例子。 咱就说呀，出了交通事故不要围观。 哎，你这话倒对， 对不对、 哎、 为什么要现在强调交通规则呀？ 嗯 啊，文明驾驶，文明骑车，文明走路，就是好啊。 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哎，那你说说为什么要强调交通规则？ 这谁都知道 啊， 为了保证人民安全，为了四化建设顺利进行。 您听他说多好啊，就怕这路人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到真格的就不是他了，要命就在这儿了。 你说谁呢？ 啊， 说谁呢？ 说你呢。 我怎么了？ 你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谁告诉你我不遵守交通规则？ 不承认。 谁说的？ 哎，当着大家啊、 嗯、 当着各位 啊 别亏心，坦白说违反过交通规则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你骑自行车不骑？ 骑呀、啊、 骑车带过人没带过？ 骑。 不罚你钱说。带过吗？ 不罚钱 啊。 带过。 完了。 那是谁背不住这个 啊？ 够不上公共汽车带两步，我又不是天天带，偶尔的带。 哦，这是偶尔的。 嗯， 骑飞车是你不是？ 骑得快 啊，抢道越分道线，从左侧超越行驶的机动车，这时候你干过没有？ 反正你要说这个，我看谁都背不住， 谁都背不住。 那可不， 广大群众能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你是个别的。 我个别的 啊， 交通规则小问题您甭在这大惊小怪的。 你要不从思想上重视这个问题，我也不是给你念神。 嗯， 早晚你得吃大亏。 我呀还不信这个。 你就照这么骑快车。 骑快车省得迟到。 要碰着人怎么办？ 啊，哪那么多就碰着人呢？ 要碰着你怎么办？ 碰着我呀， 啊， 手指头碰破，抹点红药水，再厉害点，我医院看见， 哦， 医疗设备这么先进，什么病到了都治好了， 不错，能给你治啊。 哎， 可有一样， 嗯， 这罪谁受？ 我不怕受罪。 哦，这可你说的， 我还负责呢， 不怕受罪。 哎， 各位听见没有？听见了吗？不怕受罪。 哎， 他这叫肉烂嘴不烂。 哎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怎么说话呢？ 他骑车骑得快，不是怕耽误上班，这路人我太知道了。 是， 您别看他三十多奔四十了，这么大个子，这是玩闹。 哎 啊， 谁玩闹啊？你玩闹 去。他在街上骑车呀，那叫花样骑车。 嗯， 出洋相耍花活，骑着骑着坐后一架上就这么骑，再不俩腿啊搁把上，单手扶把，再不就抢道抹人，他最爱抹人。 在人堆里钻，唰把后面那位抹趴下，他乐了，跟他爸爸一样。 我说你别提这茬行吗？啊，干嘛呀这是？ 他骑着车这俩眼，两只眼还不闲着。咱们骑车吧，精神集中往前看，他不去，胡学吗？ 我就这样骑车是吗？ 他要看见前面有个女的，那算行了。光看人家服装身条，没看出模样来，赶紧抢在人家前面，这样。什么人？ 我说你可忒缺德了，你！我告诉你吧，你忒缺德了，你！ 在人脸前逞能，来个大撒把，哎，看我不服把，哎，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啊，人家女同志是最腻歪这个，瞧那德行，臭狗屎！ 这就骂上了是吗？ 人家掉把往回骑了，你还不理会？撒着把往前骑，前面该拐弯了，拐弯应当注意啊，减速打手势，你没法减速。 我怎么了？ 你撒着把呢？你是愣拐啊？你可没想到前面整有一辆大卡车哦。盯你发现这卡车时候，那已经来不及了。 是， 那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咣这么一声， 怎么了？ 你那自行车的前轱辘整撞那汽车的后轱辘上。 干嘛单撞他后轱辘呢？ 这样撞没有人家司机的责任。 哎呀，瞧他给我找这地方，您看， 就这一下， 怎么样？ 也不太重， 伤的什么样？ 看见没有？这只胳膊，挺葫芦那一只胳膊，嘎巴，折了， 折了， 折了， 掉下来了。 掉是没全掉啊，多少啊，还连着这么一点筋儿。 这胳膊就连着点筋儿了， 哎，怎么办吧？这个， 这还怎么办啊？赶紧送医院呐！ 你不说不怕受罪吗？ 那也得抓紧治啊！都 送医院， 快点！ 叫车， 哎， 车来了之后把你抬上去，关车门，哎，开车！ 您这什么车？这是 救护车。 救护车，人救护车这鼻儿是嗡哇嗡哇嗡哇，就您这嗡嗡嗡嗡嗡。这不那警车吗？这不，啊， 这车快， 哎，快我也不坐，换辆车。 你已经受伤了，昏迷不醒，神志不清，也顾不得这车那车了。 这快治吧！ 闲着这么一辆车，搭这车，一直就给你送到了不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医院。 哪有这医院呢？ 就为你开的。 哎，现在快治病吧！ 到那儿不能马上治， 不都这样还不抓紧治？ 得先登记。 这玩意儿还登记？ 大夫翻开一大本子， 您快登吧。 一瞧啊，你是头一名。 哎，拿我开张。 叫什么名字？ 谢天顺。 多大岁数？ 38。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还问是怎么着？这看不出来呢。 看不出来。 不是男的，您快写， 详细给你备上案，然后把你送到了手术室，放在手术床上，先来一针破伤风针， 哎，省得感染。 开开无影灯，经过消毒之后，大夫拿出一把电镀的小钢锯来， 电镀，呵， 这把锯锃光瓦亮。那真是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令人胆寒。大夫拿着这把锯是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就奔你而来。不像话，不像，不像话，不像。你已经受伤了，你这胳膊还抬得起来？ 废话，这大夫直奔瞪眼，弄把钢锯我受得了吗？这个 大夫没见过你这路人。 您快治病吧， 这把锯啊。 哎， 照这个地方啊， 我大夫，您等着，我这胳膊可就连着点筋儿了，这一滴了就下来，您至于费这么大劲呢？ 你呀，这点医学常识都没有啊？ 怎么呢？ 受伤这地方已经感染了，这必须得多拉下点。 就这好肉也得下去， 不老疼的。大夫，给你撒点麻药。哎， 他是喝面茶来了，这玩意儿快点！ 咔咔嘣儿下去了。 我算是没胳膊喽。 有胳膊呀，给你换一只塑料胳膊。打这儿起，你算是 怎么样？ 好了， 还有塑料胳膊？ 假肢啊， 那行吗？ 嘿，别看假胳膊啊，别担心啊，跟真的一样。 是啊， 装上假胳膊，你再穿上衣服，您看不出来了。尤其这两只手伸出来，你看。皮肤的颜色都差不多， 色儿都一样。 不信你伸手， 我伸手， 你看这一样不一样？ 哎，这还真，这不废话吗？这个，这是那原配的，这是那个。 我问那塑料的那个， 塑料按那真的做， 俩一个色儿， 绝对一样。 那我还能干点什么吗？ 全不耽误。 也行， 买粮食去，30斤20斤提着起就走。 哦，还能买东西， 拿钢笔写字。 哦，我还能写字呢。 废话，你得写检查呀。 我都这样我还写检查？ 哎，就是一样不行。 哪样啊？ 举重不行。 怎么呢？ 俩胳膊劲儿不一样。 那我不练那个了， 别举了， 不举重了， 装上假胳膊。 哎， 出了医院， 行， 你骑上自行车又奔马路了。 哎，我这合着出了医院就得奔马路啊？ 你得上班啊！你这样的按离休给你办行吗？办得下来吗？ 行，我上班去， 得上班去啊！ 上班， 按说你应当得接受点教训呢。 那是，我就别撒把了， 撒把倒是不撒了。 哎， 闯红灯， 哎，这闯红灯也是我的。 哎，老远就瞧见了，红灯。人家都站住了 啊， 你可不见 我， 你是低着头哈着腰趴在车把上，两条后腿这么一使劲，哈， 兔子这是。哎， 我说你两条腿这么一使劲，那真是风驰电掣，唰越过了停车线，来到十字路口。可巧了，打右边来辆摩托车，再想躲又来不及了， 哎， 就听咣的一声。 怎么样， 看见没有，这条大腿， 嗯， 这条腿是嘎巴折了， 折了， 嗯， 掉下来了， 掉是没全掉， 嗯， 多少还连着这么点筋儿。 对，这大腿也滴了缸了， 怎么办？ 赶紧送医院啊！ 叫车， 啊，您快点， 抬上去，关车门，开车， 还是这辆车合着。 又把你送到了不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医院。 好好好， 到那儿马上治疗。 哎哎，别介，我得登记呀。 不用登记啊。 怎么呢？ 你不是来一趟了吗？ 哎，这儿我倒熟了。 一看熟盘， 哎， 直接就送到手术室， 哎， 放在手术床上。 哦， 先来的一针破伤风针， 又一针， 开开无影灯啊。 哦， 经过消毒之后，大夫又把那锯拿出来了。 我说还是那锯呀。 哎，照这个地方，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嘣下去了。 完了。我算是没大腿喽。 有腿啊， 嗯， 给你换一只塑料腿，打这儿起你又算是 怎么样？ 好了， 还有塑料大腿， 假肢啊， 那行吗？ 呵，跟真的一样。 是啊， 走道蹲下站起来，脚趾头都能活动， 呵，都行， 就是一样不行。 哪样啊？ 踢足球差点。 哦， 球来了你是踢是不踢？ 踢呀， 咣一脚， 哦， 球没动过， 哎， 大胯出去了。 塑料里不老结实，这是我不踢球了， 踢了啊！ 踢球干嘛呀？ 撞上假腿， 哎， 出了医院， 哦， 骑上自行车，你又奔马路了。 我这您等等吧， 这回啊， 别这回了，对，啊，我这儿都假胳膊假腿了，我出了医院就得奔马路啊！ 你得上班呢， 上班我都不骑车了， 你怎么着？ 我走着走行吗？ 走着走， 走着走， 走着走可以啊。 哎， 我也得注意啊， 走着走， 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 嗯， 没有人行横道线的地方要直行。不要斜穿，你是斜穿的，这个斜穿最危险。消防队的车打那儿正来， 不行， 你 打住，就到这 儿。 这不行，您打住。 好， 谁说我非得斜穿呢？ 啊， 我专找那有横道线才过马路，没有横道线我都不过马路了，行吗？ 你不过马路， 不过马路行吗？ 马路可以啊， 嗯， 可是你呀，啊，又不走便道。 那没事儿， 人家都在便道上，你在便道下边。 下边下边。 可巧那地有点不平，那儿有一窝， 嗯， 一下崴脚了，估计你就坐那儿， 哎， 这个压道车可就来了。 我说你狠不狠的，你那玩意儿，这压道车谁受得了啊？啊，谁说我非走马路上边啊？ 那怎么着 啊？便道我都不走， 你走哪儿？ 我钻胡同行吗？我进胡同行吗？ 上班光走胡同， 哎， 到得了单位吗？ 你甭管，骑车进胡同，我绕道眼我认了我。 又骑车了？ 哎， 在胡同里骑车。 对了， 在胡同里骑车要碰着人怎么办？ 碰不着我就完。 要碰着人你不负责吗？ 我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儿，哎，跟我一样还不行吗？ 你在胡同里骑车啊？ 哎， 你就走胡同。 哎， 你走大胡同、小胡同、长胡同、短胡同、宽胡同、窄胡同， 哦， 走着走一瞧。过不去， 怎么了？ 那儿拦着一颗绳子， 怎么回事？ 立了一牌子， 写的什么？ 施工重地，严禁通行。 怎么都让我赶上了？ 人家那儿拆房， 那我也得过去。 你非得走胡同啊？ 上班去。 你呀，打绳子底下钻过去， 哎， 片腿上车，没骑几步，就听那上头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啊，咣！ 怎么回事？ 掉下这么大一块钢筋水泥的大坨子。 这不行。钢筋水泥的坨子， 石头 砸哪儿了？ 整砸你脑袋上。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脑袋算砸掉了， 哎，掉是没全掉下来， 多少啊，还连着这么点筋儿，我就知道这句话。 这怎么办？ 送医院， 叫车，车一开始， 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反正这车就给我预备的，合着我告诉你们， 又把你送到了不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医院。 哎， 到那儿不能马上治， 怎么呢？ 得先登记。 别登了，我都来两回了。 不行，还得登记。 怎么呢？ 已经看不出什么模样来了。 要不然都砸烂了，这快治吧。 说明情况，然后送到手术室。 哦， 放在手术床上，先来一针破伤风针。 省了吧， 开开无氧灯，经过消毒之后， 哦， 大夫又把那锯拿出来了。 还是那把锯呀， 啊，这不老快 的。哎呦，我说大夫，行行好，换把新的。我 没有副锯，照这儿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嘎嘣锯下去，给你换一塑料脑袋，打这儿起，你算是 好了， 死了， 去你的吧。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志明先生啊和谢天顺先生表演的一段自食其果。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志明先生和谢天顺先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啊，在全国电视相声大赛上的一段参赛作品《五味俱全》。 哦，这儿演出呢？ 哎，今天是相声专场。 认识你？ 是啊， 姓谢，叫谢天顺。 对，是我， 对吧？ 是是是 啊， 嗯， 著名相声演员。 嗨，够不上一般演员， 谦虚， 嗯， 谦虚，谦虚。挣多少钱？ 哎，嗯， 反正你有钱， 挣多少钱？ 哎，你这样的，你钱少不了。我估摸着你呀，啊，反正怎么也得有个万儿八千。哎，说挣多少钱？ 说 去，说， 我还能挣多少钱呢？您。 我不要你钱，你说吧，挣多少钱？ 我呀，挣不了多少钱。您吃， 就你这个地位，你这个身份啊， 我还什么身份？您， 我可听说你有不少的头衔。 什么头衔啊？我不过是个普通的曲协会员， 曲艺家协会会员。 对呀，啊， 行吧， 嗨，这 不简单。 哦， 嗯，别小看自己啊。 嗯， 行，可以。比我强， 嗯， 比我强，我就不是会员。 哦，您也是搞曲艺的？ 嗯，我不搞曲艺。 您是 这个？ 这是什么？ 耍笔杆儿。 耍 鞋？ 您这叫耍笔杆啊？ 哎， 这耍笔杆拿 鞋？ 这 鞋？ 您是作家？ 嗯， 哎，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没见过我的作品。 那你是不够条件儿，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拿去了？ 哦，去了。 他们看完没说别的， 嗯， 让我上报社问问去。 那您这篇幅短，适合在报纸上发。 这作品到底哪儿会给他发表呢？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马志明先生和谢天顺先生表演的这段《五味俱全》。 Thank you.